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一段童声。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并不是某一位音乐家的音乐人生，而是一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呢，都是小男孩。的确，童声合唱不仅仅是小孩子们的歌唱，更是纯洁的象征。尤其在欧洲，部分古老的合唱团还保留着清一色男童合唱的传统。那童声合唱也常常是被当作上天身边的声音，那很多合唱团也是保持了纯洁的形象。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很多著名的合唱团，他们真的是不向团员收费的。很多著名的歌手幼年的时候都有过合唱团的经历。那今天我们来一起听到的这样的童声是来自于英国，那这个合唱团就叫做微风合唱团，而他们所演唱的也都是巴赫的音乐。 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这个童声合唱团所带来的纯洁之声。 微风少年合唱团成立于1996年，这个合唱团的团员们都是来自于世界著名的英国圣保罗大教堂合唱团、圣西敏寺大教堂的合唱团，还有索尔斯帕斯大教堂唱诗班的首席独唱。九名团员分别是从11岁到16岁，能够选入这个合唱团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除了对合唱、识谱能力还有对音乐的认知等基本要求以外呢，还被要求要在独唱曲目之后能够做出极其的转调的这样的演唱。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们的演唱。 童声合唱团一个团里面是不是不停的团员在更换呢？是的，因为他们就是在男孩子变声之前可能是才是最好的在合唱团里面所演唱的这样的音色，所以呢在他们长大之后呢就会把演唱的位置移交给其他新进团的这个成员。比如说他们的首张专辑呢，当时是由圣保罗大教堂合唱团的首席独唱康诺布鲁斯他所演唱的，这张专辑推出就获得了全球的广大回响，而康诺更是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天才的独唱家。即使当初他只有14岁，但是他声音当中特有的独特的那种知性的美感令所有的乐评都惊艳。不过在经历了变声期之后呢，他转为乐团的乐总监还有召集人，在新编整这个乐团，也是为之后的专辑继续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童声合唱团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从贝多芬舞蹈的赞颂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交响曲，5月27日，德国六大广播交响乐团之一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当代西贝柳斯的权威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展现乐圣的独特个性，以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描摹北欧的音乐色彩。详情垂询6655000。 幽兰胜境，黄芦花开。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房山周口店坡峰岭景区与您不见不散。 亲，我要报答你。 女施主请自重。 哎呀，我是要谢谢你帮我省了那么多钱。 你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了，省几万呢？ 省了，哎，我请你吃饭吧，随便点。 现在是不是比我装那会儿还实惠？ 你那会儿我不知道，反正现在真挺划算。全场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功能家具、大牌建材、灯具、窗帘，还送电器，还有各种特权叠加。 我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 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签店内活动。 全部都是巴赫的音乐。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来了解的，也是一个少年合唱团，就叫做微风少年合唱团。他们全部都是来自于英国的小朋友。那这些英国的小少年，他们都是来自于世界著名的，像英国圣保罗大教堂合唱团、圣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还有索尔斯帕斯大教堂时唱诗班的首席独唱。九名团员分别是从11岁到16岁。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他们在一张专辑当中专门来演唱的巴赫的作品，这张专辑里的音乐。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电影《西小河的夏天》即将在2天后温暖上映，片方在今天公布了一支由寻声人声乐团全新演绎的主题曲《游夏》MV， 以人声清唱、击打身体部位发声等形式，展现新颖清爽的无伴奏合唱。这首 MV 一经上线就受到了不少乐迷的喜爱，蓝天、白云、蝉鸣、树影、疯长的狗尾巴草，让人感觉夏天特别美好。近日，香港组合 Twins 在多伦多举办演唱会，并举行了签名会。除了多伦多当地的粉丝，更有专程从美国和加拿大其他城市，以及远从香港飞来的粉丝。更有商家亲手做了翻糖蛋糕，为了庆祝阿娇和阿萨组合出道17周年。除了在多伦多举办自己的演唱会之外，阿娇还帮他人做助演嘉宾。将于下个月举行演唱会的温碧霞透露，会有一男一女嘉宾，其中女嘉宾就是 Twins 阿娇。她说，二人除了同公司以外，其实认识很久，并且恭喜阿娇找到了真爱，替她开心。再来关注外国歌手 Taylor Swift 巡演票房再破纪录，在玫瑰湾体育场两场票房1625万美金，约1.03亿人民币，打破了之前 U2 保持的纪录1亿人民币。之前芭芭拉史翠珊创造的女歌手场均票房纪录是700万美元，所以霉霉暂时打破了纪录，成为了场均票房最高的女歌手巡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巴赫的音乐向来就是分为为教堂所写或者是一些世俗的音乐，那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些孩子们来演唱的歌，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赫为教堂里面的音乐所写的。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个少年乐团，叫做微风少年合唱团。这是来自于英国的，在很多合唱团顶尖的这种少年合唱团当中所选出的几名少年组成的一个小合唱团。微风少年合唱团向来都是以和声的丰富多变以及多声部紧密交织的惊人效果吸引着无数广大的乐迷。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他们来演唱的巴赫的歌。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从精致的古典小品到英式的民谣，他们的歌声呢，真的不能只是用天籁来形容了。我们听到的就好像从音乐盒里缓缓流淌出来的音符，那么的恬静自然。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所有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微风少年合唱团。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世界上著名的少年合唱团，我们还知道有像维也纳的童声合唱团呢，还有巴黎的男童合唱团。那在这里我还可以向您介绍几个，比如说像德国的托泽男童合唱团，还有天使之翼合唱团，还有英国的伊顿公学男童合唱团，还有丹麦的皇家男童合唱团，还有德意志童声合唱团，卢顿的少女合唱团，另外呢像美国的科罗拉多童声合唱团，美国芝加哥的童声合唱团，还有美国京津童声合唱团，很多很多，世界上真的是有很多这样一流的这些 童声合唱团。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要特别为你放出的也是我们之前在我们的串烧板块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过的一个童声的串烧。童声合唱串烧就在耳边，来自于不同的童声合唱团。